好，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 咁啊，經過四個禮拜嘅休假之後咧，我哋翻嚟咧就繼續講啦。咁啊，而家我哋講到第二節咯噃。咁啊，點解要離開伊朗，但係仲講緊伊朗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其實咧嗱，今日講一個事件俾大家知道就會明白噶啦。今日咧其實咧就我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就用火箭打伊拉克嘅美軍基地之後冇幾耐咧，咁就今朝早清晨當地時間咧，烏克蘭國航叫 Ukrainian International Airlines，一架737-800咧就喺伊朗嘅首都德克蘭起飛，原本就想去烏克蘭首都基輔嘅，咁但係起飛兩分鐘之後墜毀喎。嗱，依個原因我係一陣間先討論。我而家先講機上，總共有167個乘客同9個機員。呢班人入面有63個有加拿大國籍，有138個佢哋嘅終點站係加拿大。Which is 其實幾乎係轉機嘅啫。當中仲有30個人全部都住喺亞省愛文頓。亞省愛文頓嘅伊朗人社區領袖咁講，佢話 ：We lost about 1% of our entire community on that flight. People I knew personally very well. Every one of our community was touch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when that plane went down。 其實咧，我睇到呢度咧，第一就即係始終基於人民嘅關人民嘅。嘅理念咧，係真係有少少都感受到佢嘅悲痛啦。咁其實譬如話香港都好多依幾個真係好多翻天覆地嘅事情發生，有幾位年輕嘅人就離，即係 離世啦， 因為唔同嘅原因離世。雖然即係香港人唔認，即係唔係好個人層面上認識佢哋，但係都覺得依個人好似喺我哋身邊。唔好忘記香港咧係。大家都係同民，大部分都同民同種，600-700人，700萬人。咁呢啲波斯人或者伊朗人咧，佢哋嘅移民嘅組別體，譬如有時亞省愛文頓呢啲係本身係相對二三線嘅城市，個一啲少數嘅族裔咧，對佢嚟講少咗1%，可能係 係好大，係好大一個 proportion。 因為始終個圈子比較細，咁你有幾個人唔喺度咧，你真係會感受到嗰種切膚之痛嘅。而呢一種現象咧，可以感覺係好多移民喺其他國家嘅一啲少數族裔嘅裏邊一啲會有嘅心態嚟嘅。 係啦，咁樣咧，其實咧嗱，我哋大家睇完個數字嘅時候，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呢班機入面同加拿大嘅 relationship 個關係係幾咁密切啊。所以咧，我哋嘅總理杜澤天或者 Justin Trudeau。或者有人亦道魯多咧，咁佢咧就今日晏晝就開咗個記者會，佢咁講啊，佢話 Your losses is indescribable. This is a heartbreaking tragedy. While no words will erase your pain,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entire country is with you. We share your grief. 嗱，點解嗱？其實若果你加埋裡面有伊朗國籍嘅人咧，伊朗國籍同埋加拿大國籍嘅人夾埋咧。在那架機上有145個人，但有138個呢是以加拿大做終點站。當中其實不少呢，有些是在加拿大教書，有一對在阿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 教工程的夫婦，是伊朗人來的，他是死在機上，還有他兩個女兒。有很多大學生由Guelph、Windsor 到 Toronto 都有很多。當中有些是拿加拿大國籍的伊朗人，但亦都有不少呢是來本國升學的伊朗學生 讀書、 你知道 UIA 屬於一些二線國家的航空公司，當廉航這樣計算，是不是這個第一方面。 我也不會當它廉航的，不過一定不是說即是中東三寶那些， 即是不會是新加坡航空那些服務非常周到那種啦。OK， 還有不要忘記，始終因為伊朗的特別的情況，其實國際航班飛德克蘭的航線其實就不是太多的， 即是比較 limited。 其實加航自從去年開始，他們都宣布就說他們都盡量避免飛經伊朗和伊拉克 的領空， 都算是戰區。當然也都，所以其實另外一方面，伊朗人又怕進入美國的時候可能會受流難，所以他們都盡量避免美國轉機，於是呢幾乎就成為他們來加拿大轉機的一個重要的落腳點。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呢，就是加拿大和這個伊朗雖然是沒有外交關係，但加拿大的伊朗裔人口是多達21萬，這個是2016年普查的數據的。所以 其實我哋同伊朗喺加拿大有好多伊朗人。我哋頭先，我哋頭先嚟做節目之前，我哋都去咗間伊朗餐廳食飯，係咪？ 係嚇。其實喺一個社喺 North Fork 係一個社區啦。或者我以前喺温哥華讀書嘅時候咧，喺北岸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族裔嘅人士喺度住，其中有幾個 block 咧都係。都好多唔單止係俾唔係伊朗人幫襯嘅伊朗餐廳啦，甚至係一啲報紙檔啊、書局啊、飲茶食飯嘅鋪頭啊、以至超級市場，即係買餸嘅地方。因為呢啲世民世雅嘅地方咧，你就知道佢哋開啲鋪頭係究竟只係為咗招呼遊客，還是招呼翻自己嘅僑胞？咁好明顯，佢係一個自成一個嘅一個僑胞嘅伊朗家咁樣嘅。 係啦，咁講到伊朗喺加拿大咁多伊朗人咧，我哋其實嗱，我要留意就係話 ，Soleimani 被殺之後咧，即係 which 係嘅第二日 ，which 係星期六啦，週末咧，1月4日咧，嚇就有好多人喺多倫多示威，就因為唔同嘅原因，都係因為 Soleimani， 但係因為唔同嘅立場嚟示威嘅。嗱，首先咧，我哋提及咧，首先我哋要提嘅咧就係有一批伊朗人喺 North York。我哋一個叫賴士文廣場，賴士文係一個前多倫多市長嚟嘅，係啦，咁就慶祝 Soleimani 被殺，真係慶祝喎！佢哋咁講啊，因為佢哋話佢係 one of the most notorious authorities in Iran。 依個真係衰人嚟嘅， 係啦，係好消息嚟嘅。跟住第二批人咧，呢班人咧就叫做 Mahdi Youth Society， 咁就。你可以當係伊朗式嘅五毛啦 ，OK？ 咁佢哋咧就獨立舉行燭光晚會，表達對呢個伊斯蘭英雄嘅哀思。佢被殺喎，咁樣啊，呢個第二種立場，第三種立場啦。嗱，呢班咧就叫做 No War with Iran Action， 呢班嘅示威者，佢哋喺美國駐加拿大，即係駐多倫多嘅總領事館前面示威。佢話要俾美國 Donald Trump 政府知道，我哋唔支持，要發動另一場戰爭。讓本國政客知道加拿大反對任何戰爭行為，要做和平之聲。嗱，呢班人咧， 始終講咧就比較似人話啲，因為你譬如話你講第二個伊斯蘭英雄咧，嗰個神權意味就特別強。係 啊，冇錯。 而且伊斯蘭唔代表唔係完全代表伊朗，伊朗亦都唔係完全代表伊斯蘭噶嘛。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即使伊斯蘭教都有兩個大嘅派別，叫什葉派同埋順尼派啦嘛。係。OK， 咁啊嗱。而呢班 No War with Iran Action 咧，就有人對抗，少咗有個 counter protest 針對佢哋，因為佢哋要提醒呢班所謂和平示威者話 ，Soleimani 係數以千計無辜者嘅兇手，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噶嘛。嗱，我哋大家其實都睇到咧，就話即使同 Soleimani 有關嘅，佢被殺嘅呢件事有關嘅，認為佢係戰爭英雄嘅有。純粹反戰的有，亦都有真心慶祝佢被殺的亦都有。你會睇到就話伊朗人社區自己都好 diversify，但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伊朗贊成同反對呢個十二派政權嘅，同相對於香港所謂黃絲同藍絲咧，係有一段距離嘅。因為點解咧？嗱，響呢21,000人明。在加拿大住的伊朗人入面，有一些是因為伊斯蘭革命1979年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之後， 那個比較親美的或者所謂的親西方的政權啦， 係啦，佢哋被迫離開呢個伊朗，係住喺多倫多或者加拿大其他城市。 佢哋想比較同西方社會比較親密接觸一啲。 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睇到嘅，因為我自己都間唔中去伊朗餐廳食嘢，我哋都見到有時入去嗰啲餐廳或者商鋪咧。我有時會見到他們後面掛著一支舊伊朗旗，那支舊的伊朗旗呢，其實跟現在新伊朗旗 封建年代的 是的，跟新伊朗旗 有相同的地方，都是紅白綠三隻顏色，但它中間那個位置就不是伊朗旗有些 那個徽號， 而是一隻獅子來的，後面有一個太陽。大家都知道阿什蘭在這個波斯文裡面解獅子，獅子是一個很尊貴的存在的嘛。這個其實是巴列維王朝的徽號的，所以其實那班就是說他伊達是支持巴列維王朝那個西方的、思想，他當時 都很西化的，那些女生的裙子都穿得很短下的那些，亦都有些是因為相信不同派別的伊斯蘭，或者甚至是不同的宗教，例如 Bahá'í 那類的宗教信仰，而因為 伊斯蘭革命之後，佢哋只容讓什葉派係嗰個正朔嘅緣故，咁全部受到迫害，於是咧佢哋就全部就要離開伊朗過嚟。咁但亦都有一啲嘅伊朗人係因為前政權，因為巴列維王朝本身都好獨裁嘅，即係佢亦都有一個好臭名遠播嘅情報機關係專監控嗰啲嘅反對派。 dictatorship 即係唔同程度，不論係以前比較所謂嘅親西方，或者後來依個比較神權主義比較濃嘅依個政權，都多多少少係一啲 dictatorship 喺度。是程度和對象的分別，始終即似乎大家講到中東就好像跟西方的所謂的民主人權觀念就好像有一點不太合得 埋。當然其實 當年霍梅尼能夠成功以一個原教旨伊斯蘭主義去推翻巴列維王朝的時候呢，之後呢他整個的伊斯蘭政權變成一個極度保守甚至是極度 oppressed 的一個獨裁的一個政權。這件事不用說，我們只是說一件事很簡單，Soleimani 所屬的聖城女是屬於革命衛隊的一部分，而革命衛隊本身在伊朗也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的。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革命衛隊其實是一個什麼，一支海陸空三，有海陸空三軍。你要知道伊朗自己本身已經有國防軍的了，都有海陸空三軍的，所以伊朗就成為了全球唯一一個有兩支有海陸空三軍軍隊 的一個國家。而基本上革命衛隊的工作是跟國防軍在某程度上是重疊的，因為都是保衛國家，但他同一時間也都保衛政府和政權，所以革命衛隊也都有一個分支是負責監控國內的反對派和一些意見人士。 其實講到這裡就大家實在不能即係不難去理解點解伊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走得那麼近，因為其實的而且確有些東西是出奇地相近的。 是 的，那現在執政黨和國家本身的界線就非常模糊的， 是的， 或者國家軍隊和一個黨的軍隊或者個軍權呢就也是條線就並不是畫得很清楚啦， 不止添啊，還要官商勾結啊。這個革命衛隊呢另外一個特色呢就是它擁有100多間的公司， 即國企啦， 國企係啦，嚇呢啲嘅公司咧，由一般供應通訊啦，嚇你知道嗰啲手提電話啊嗰啲乜嘢就革命衛隊嘅附屬公司咧係供應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軍事工業亦都係革命衛隊去把持嘅，咁所以革命衛隊除咗係一支國防軍。一個監控民眾的情報機構，一個公安組織之外，亦都是一個國企嚟噶。其實有百幾個國企係依附喺呢個革命衛隊之下，所以革命衛隊嗰個嘅權力喺國內係好大嘅。係啦，所以呢樣嘢嗱，所以我哋唔否認伊斯蘭政權是一個很獨裁的政權，甚至跟中共很像的一個政權。但是另一方面是不是其實巴列維王朝親美又真的很好呢？老實說一句，巴列維王朝都有他自己的情報機關，都監控他的反對派，都 對反對派非常狠辣。而令到這個的巴列維王朝被推翻，我們不能不提的一個所謂原因，就是在1971年發生了10月12至16號的呢個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 不如就等我講啦。咁呢個咧就我出曬之前啦嚇。咁呢一個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就係呢個地方咧就叫做 Persepolis。咁啊波斯巴利，其實如果大家去過歐洲睇過一啲羅馬城的位置，這個就有少少相近的，就是以前波斯帝國的首都的位置，其實就一個 Rune 的 City。 如果大家喜歡去旅行看一些 那個 Rune 的 City 還要是亞歷山大大帝 Rune 的， 是他一手炒鑊的， 是一手 炒鑊的，所以炒鑊了其實去到看就很多就是很波斯帝國獨有的一些遺跡。其實 你看看這個1971年10月12號12至16號所做的，你就會知道即原來這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超級大國夢就非常相近的。簡單地說就是當時的當政的人就希望第一就令這個波斯重拾以往波斯帝國的光明，亦都要等西方所有的國家親眼 Make pressure great again， 是的， Make pressure Persia Great Again， 同埋咧要仲有係請好多人嚟witness 呢一樣嘢，就安排咗有好多紅色 bands 啊，又有法國餐具啊，又有紡織物啊，係當時。我冇睇錯，當時嘅開銷高達$3 million，就係搞個大 party， 就用好多。 你$3 million用喺邊度咧？呢下精彩啦！佢用咗37公里嘅高級絲綢去起咗一個帳篷城市，成個帳篷城市嘅面積咧係0.65平方公里，咁啊參考咗法國亨利八世同埋呢個佛朗索瓦一世。1520年金衣會的理念，就起了50座金帳篷，就安排250架 Benz Mercedes Benz 加長版轎車機場接送貴賓，餐具咧就法國的 Limoges Porcelain 提供的，即仿織物就由呢一個 Porfos 呢另一間很知名的公司提供的。咁樣咧，就當時好不幸咧，就係雖然係佢係美國支持啦，但係美國啊唔賣佢帳，結果咧美國啊只係派副總統出席啫。英國咧伊麗莎白二世都話佢驚呢一個當地嘅保安唔多土啊，結果就派佢個細佬出席啫。 咁啊冇乜嘢嘅，西方國家發覺位唔好對啦喎，我唔好俾人見到，我屋企煲落湯我唔嚟得唔得？下次先啦咁。至多我得閒請你嚟我屋企食三文治啊。 真係一時無兩嘅，當時係揾咗三個米芝蓮三星級廚師去處理嗰5天嘅飲食。你唔係淨係講個廚師嗰一個人，你知道每個廚師成隊 team 嚟。 係啊，係啊，簡單啲嚟講咧，就係當時嘅國家領袖咧，就窮奢極侈，就招呼外賓，同埋咧特登揀一個依個位置，就要話俾人聽，我哋要重拾以前嘅光榮咁樣，唔係即係想象係個今日習近平話俾西方國家聽，我要重拾翻清朝帝國嘅時候咁多個出邊嘅凡俗俾我哋攻佔咗，我哋而家打翻佢哋嘅地方。你請問你叫世依個世界各國望住？咁你係唔係真係話你會攻打其他國家啊？咁 其實都有啲似嘅，你覺得而家中國嘅 situation， 你覺得其實似唔似？我覺得似咯。 或者所謂嘅，我哋即係依樣嘢，我哋咁多集即係講咗好多次啦。不過真係講到呢度，你就發覺你遇著呢啲政權，你真係覺得即係你應該俾啲咩反應佢？ 咁啊係啊，呢樣嘢講真嚇，即係其實你睇到就係話，無論呢代嘅伊斯蘭政權，定係上一代嘅巴列維王朝政權其實都一樣唔係咁好。巴列維王朝就純粹 OK， 我接納到你其他信仰啫。而家伊斯蘭就接納唔到你，唯有50步笑百步咯，只能夠講句。 其實講到呢度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少少嘅一輪半爪嘅 observation 嘅。咁我都去過當地旅遊9日，咁我同當地嘅人傾偈嘅。咁咧就試過幾次，我即係初咧就覺得佢哋真係好好下乜啊乜啊，同你傾好多偈。但係講下講咧，你就發覺原來佢哋對自己個國家嘅民族嘅或者個宗教神權嗰個認同係非常之高。高到一個地方就係佢會唔會覺得自己係比其他人好啊乜啊乜啊咁，或者會唔會有一日話其實我哋呢個偉大嘅古代文明一定會復興㗎，一定會征服世界㗎。即係佢哋當然唔會話真係啲面口會伸曬啲牙出嚟，好似好醜惡人。會的，但我想如果有一天他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能力，他會不會這樣做呢？還有另一次就有一位朋友就真的可能聊了幾天，就真的開始講心底話，其實他們對你很 nice， 但其實他們是很種族主義的這樣。我當時就跟他聊一下，就說其實你有這種想法就一點都不出奇的，我本身都是一個華裔，我對中國人的心理都有少少認識，我對中國人的認識就是在這個貴國的文明，這個貴國的國情，很多東西就可以相通的，就這樣咯。 是的。 還有呢，你剛才說到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也要提一提，它有一個城市叫 Isfahan， 就是一個 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一個古城兼是一個旅遊熱點。啲人甚至話你去過伊斯法罕咧，即係等佢睇過個世界嘅一半係靚到咁嘅。咁當 即係等於我哋嘅湯石不到長城飛好。 又或者都山水隔天下咁樣啦嚇，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我記得嗰陣時10月份咧，就去到嗰個廣場，朝早真係中到飛起啦。咁就行咗去一間警署，當時都係諗住問路啊，兼坐得亂一陣嘅啫。咁啊遇到有一位好年輕嘅警務人員，20多歲，一開口純正到冇得再純正嘅。普通話，原來佢係有一個 exchange program 去北京訓練咗2個幾月嘅。 咁、okay. 其實呢啲人我得九日啦，喺伊朗唔同嘅地方就遠遠唔知佢一個嘅。咁另外仲有一件小事咧，咁我有陣時去到呢啲地方，我有陣時都會坐低做下自己嘅嘢，唔話淨係下下即係去話就玩啊嘛。撳手機咧就去香港某一份報紙嘅網站一睇，跟然後就上唔到嗰個網站嘅。 OK， 咁我喺度諗，究竟伊朗會有啲咩人會上香港某份報紙雜誌嘅網站，而伊朗又有啲咩理由？ 即係某隻生果嗰、那個。 係啦，又伊朗當局又有啲咩理由？以國家安全又好，色情又好，乜乜物物嘅理由，佢唔俾我去上依一份報紙雜誌嘅網站咧？咁我唯一嘅解釋咧就係話當局咧一定係有一個清單，一個 list， 就係話某啲網站應該屏蔽嘅。咁呢個 list 究竟係邊個？呢個世界邊個另外一個偉大嘅文明俾佢嘅咁就呼之欲出啦。 OK， absolutely。 就呢個就係伊朗嘅國情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情嚟連成一線。 係啦，好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最後咧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嘅。咁正如我哋頭先話齋咧，咁我哋都會講翻嗰個墜機啦。因為其實除咗裡面有好多加拿大人之外咧，呢單墜機案都有好多疑點嘅喎。嗱，首先講翻個過程先啦。咁呢個烏克蘭國際航空或者叫烏克蘭國航啊 ，OK 嚇、，Ukrainian International Airline。呢架 PS752 班機咧，佢原定咧就5:15喺德拉罕國際機場起飛嘅，結果延遲咗一個鐘頭先起飛到6:12。嗱，有啲 suspicions 就開始，就係咧咩咧？伊朗表示唔會將俗稱黑盒嘅飛行記錄儀係交俾生產商波音公司檢驗嘅。OK， 好似好唔尋常咁。 係啦，跟住咧就專家咧去 check 翻咧，你知道有 flight radar 嗰啲咁嘅網上 check 嗰啲飛機嘅嗰啲嚇嘅網站噶嘛。佢話咧其實咧就係、是、你知道飛機有一個 transponder， 佢其實係一個 passive 嘅雷達嚟嘅，即係 which is 咧就係飛機送啲資料翻去個雷達度，雷達接收咗知道你嘅機型變動。 係啊， 係啦，嗰種。這個叫 active 雷達，應該叫 passive， 就是它彈個訊息出去，然後反彈回來接收個反彈的訊息。那些軍事雷達通常就是這樣的。那這些民事雷達，這個 active 雷達呢，就是它有個 transponder 送些資料落地面知道你在哪裡。那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架飛機起飛了兩分鐘之後， transponder 忽然停了，之後架機就跌了下來了。OK， 於是專家指出怎樣會令到 transponder 忽然停了呢？就是它的電力系統失靈。但你知道通常飛機好、火車好、什麼都好，它都有一個 fail safe 的 system 的嘛。你的主電腦系電子 電力供應失靈的話，就會有一個 backup 的。那為什麼會突然間沒有了呢？要是人為地熄了，一係就有人一次過爆咗嗰個電力系統，令到佢完全唔 work， so that 部機就跌落嚟。所以專家嗱，當然我哋而家唔係喺度講緊一啲嘅可能性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咁樣之類。但係專家都話呢個情況好唔尋常。 其實咧，如果聽你咁樣講咧，表面證供咧，直頭係第一有人做咗手腳，兼且咧唔係話行過，可能。擠低少少嘢啊，或者呢度畫兩筆啊，嗰度剪條電線咁簡單，而係即係精心計謀個事先 plan 好曬，跟住裏邊 hack 咗某啲 system 嘅某啲部分咁樣啦嚇，軟件硬件都好，咁並不是簡單嘅。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好，即係有好多 suspicion， 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幾個鐘頭前伊朗先射完火箭，打完幾個美軍嘅美軍基地，佢會唔會嗱？幾個可能性，可能真的火箭打下去都不頂，但會不會其實也是一種恐襲呢？這種恐襲針對的是什麼人呢？因為說真的，烏克蘭和伊朗沒有什麼仇口啊。OK？ 如果你針對的是機上的138個去加拿大的人，加拿大和伊朗是冇錯，是冇外交關係， 但係關係都幾好， 都不是太差的其實。 係啊，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老實講句，因為其實如果你看翻整個 list 嘅話，最多是伊朗人82個，跟住加拿大人63個，跟住其他嗰啲好多都是例如瑞典啊、英國啊、德國啊，有唔知4個阿富汗人。即同樣都是啲同 很正路的一批 即不會跟你不會跟伊朗 有仇口的 啦。是啊。 於是會不會其實針對的就是波音公司呢，波音是美國公司最近的呢、這個。 咁而咁講，依個世界上好多飛機都係波音飛機， 同埋佢仲要係737咧。嗱，雖然佢唔係 MAX 八 ，OK， 大家都知道 MAX 八，因為兩單致命空難之後，即係前年十月同舊年三月兩宗全炒嘅空難之後，就全世界都唔飛737 MAX 八噶啦嘛。但係呢架係737-800 Next Generation， 即係 NG， 即係相對於算新嘅，仲有啊， 佢算新，佢係。它是 MAX 八之前那一代，啱啱之前那一代，同埋呢部機是2016年交俾UIA 嘅，咁 which 是一部幾新的機， 冇錯，同埋咧根據報道就係幾日之前先檢查過啫， 唔係幾個月，幾日？ 幾日啦？ 一月六號先通過， 係咯係咯，幾日啦？ 檢查，咁 which 其實是三日前咁上下， 咁所以實在是太多令人哋拗頭嘅地方，咁即係講到咁樣咧，就冇辦法唔令人哋諗起，其實都唔係好多年之前嘅啫，就係、是、依個馬航嘅依個空難， 馬航十七 係 嚇，馬航十七其實都係一導彈擊落嘅。但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導彈咧，其實唔係直接打落部機度打散部機噶嘛。嚇，馬航十七嘅 situation， 部機咧係喺度飛緊，佢係導彈係飛到佢嗰個控制室，即係嗰個機長坐嘅 cockpit 隔離爆炸，跟住啲碎片打死曬啲機長，所以架機開始下跌嘅時候咧，死咗嘅就淨係得嗰兩個機長嘅啫。 哦， 佢後面啲人未死嘅，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即所以其實架機基本上都仲係完整嘅，跌落嚟嘅時候。當然啦，我哋亦都半官方伊朗半官方嘅花市嗰個新聞社就話somehow揾到一個手機嘅片段，就見到佢 in one piece 由空中跌落嚟，跟住爆炸咁樣嗰只嘅。咁所以嗱，假設呢個冇被 doctor 啦，呢條片。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嗰架機落地嘅時候都仲係 in one piece 噶，係啦，即係唔係散曬嘅咁。 咁啊，始終依單新聞都仲係好新啦。我哋相信嚟緊一兩個星期會有啲更加新嘅 係啦。呢個第其中一樣嘢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當然都會有好多嘅調查啦。而家外面最擔心嘅就係而家主導調查嘅伊朗嗱，根據傳統應該是墜機意外發生所在的國家主導調查的。 是啊，對。 咁 which is 例如馬航370就馬來西亞主導調查啦，因為佢未離開馬來西亞國境㗎嘛。但係到後嚟嘅時候，因為佢原來飛咗澳洲，所以澳洲就 take over 咗嗰個搜救嗰個行動，佢就負責指揮。但係個最終嗰個調查嗰個工作都仍然由馬來西亞去做嘅。咁所以咧，這個係嗰個分工係其實一早已經有㗎啦。係啦，好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咧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呢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30-6:30啦，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 .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咧係2020年1月8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月9日早上9: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